午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开场曲来自陈粒带来这样的一首歌曲《忘川》啊，也是他在18年的专辑《玩》当中的这个第一支出现的歌曲啊。其实从这张专辑里面，还是让大家可能对于他的创作更加关注了，包括他在专辑文案当中的一些宣传的一些企划的内容也写得很有意思。比如他提到了，哎，《奥德赛》不光是史诗，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世界上第一台游戏机的名字。再比如说，你已经记不清楚在所谓的喝长岛冰茶之前，还有哪款鸡尾酒能够让人为之如此狂欢？还比如呢？比如正弦啊，一种令人头疼的数学模型，但同时呢，也能够制造出令人着迷、令人疯狂的电子乐。这就是同样一个概念，但是在不同的人心中，或者在不同领域的运用，会带来一种完全不一样的色彩。而这就是他的专辑《玩》的一个概念。所以玩呢，从一种手段变成了一种目的，进而进化成了一张专辑，也有了我们刚刚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忘川》。 OK， 我们继续来听，还有更多的好歌期待你来发现。你好，我是思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活力派。 要是岁数能让春暖花开，我先留一些人别在窗边那么丧，一起喝喝啤啤宣泄文章，越过时间要寻找的重量。如果我是和我就爱一个痛快，为一个女孩硬把世界扛下来。对你微笑，你出一抹阳光，当你伸手拥抱，我也早将你拥抱，交换彼此的心跳。经过闹市橱窗，穿过宁静小巷，斑驳的光影亲吻着脸庞，八月藤蔓疯长，咖啡浓郁醇香，享受着一个美 小姐来世界多美，Good day Good day， 生活万岁的 New roads to a brand new track. that's the way we believe. Make the most of a broken smile. Can you see the wind blowing through the trees? I can hear a whisper in the breeze, saying help one another, fight for each other, and we will live another day. Because my love, we can move mountains, mountains, we can make change. 各位一首非常小众的歌曲啊，这是来自英国的一支四人摇滚乐队 Lawson 带来的他们的同名主打专辑当中的歌曲啊，也是目前为止他们在流媒体平台上最为火热的一首歌，点击率播放率都比较高的 Mountains 啊。他们的音乐呢，其实和我们的熟悉的另外一支乐队比较像 Imagine Dragons 梦龙啊，也是那种很纯粹的玩摇滚，而且呢能够在很多地方加入到恰如其分的和声来烘托整个气势的这种创作手法。包括啊，说实话梦龙 Imagine Dragons 他们的一些新歌，最近出了一些新单曲，非常喜欢，我也推荐你去听，可以去找到 Wrecked 这首歌曲，包括他的专辑封面，这是单曲的设置和编排都非常的好。好了，我们扯远了，继续回来，在本周还有更多的内容跟各位分享。那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活力派。 Piercing sounds fill my ears, try to fill me with doubt. Yet I know that the goal is to keep me from falling. Hey, hey. But nothing's greater than the rest that comes with your embrace. And in this world of loneliness, I see faith. Yet everyone around me thinks that I'm going crazy. Maybe, maybe. But I don't care what they say.Keep bleeding, love. I keep bleeding, I keep, keep, keep. on closing. Will you cut me open and love?

身体，很多人不长眼睛，笑成都看不起，只说空拳就说这么一 来自周董周杰伦带来的牛仔很忙啊，虽然说那么忙碌，但是呢还是要坚持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当然开玩笑啊，坚持听歌然后呢坚持运动是我们节目当中强烈建议各位做的一件事情啊，因为运动这件事情其实本身来说就是对我们身体不断带来益处的一项健康行为。那么在本周我们要进行的一个重点分享很简单啊，我们来聊一聊慢跑的一些好处。为什么这么说？当然对于很多运动员来说，你看哎，他们就很少慢跑啊，为什么你让我们慢跑？因为每个人的运动能力是不一样的，而慢跑对于绝大部分缺乏运动的朋友来说还是利大于弊的。在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就是慢跑对于肠胃功能的影响。你看坚持锻炼呢，包括坚持慢跑，不但可以调动你的心血管系统，加强呼吸系统工作，同时也能够让你的肠胃得到锻炼。那么你的肠胃在工作时呢，消化腺会分泌更多的消化液，而消化通道也会加强蠕动，这样也就改善了你的肠胃的血液循环，从而使食物在体内消化得更加彻底，那么人体呢对于营养物质的吸收也更加充分了。你要相信我这一点，作为一个长达6年的这个运动坚持的一个爱好者或者专业人士吧，反正我的肠胃基本上没有出现过问题，而且我的很多学生在运动前后他们的胃病包括他们的这个在饮食调整之后都会得到一个很大的改善。所以呢运动真的可以加强我们的肠胃蠕动的功能，也会促进我们的消化。 Straight line. 午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 活力派临近尾声，祝你开心，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 Something's telling me to save myself, Something's telling me to hurt myself, Something's eating at me, And oh, Something's telling me that to save myself, I might have to go and sedate myselfJoin the reverie. Oh, if I can take something to make me feel better than I'm feeling now. Everything else will work itself out. Everything else will work itself out. 个傻瓜 Oh my god， 实在帅气的他。 视而不见，跟他划清界限，请禁止一些，竟然有点习惯他在身边。喧哗的每一天， 要不要谈恋爱测试一下？傻， 让我冷静一下。 是谁说不能够要求生活？是谁说声音是一种罪过？是谁说天性不可以推脱？开花不结果又有什么？是宇宙一定要有用？是谁说生活生来就要活？是谁说难过还一定要过？是谁说歌曲必须写前奏冲破极限？想寻找什么一定找得到？没有过 我深爱的人，别把高言那些攻击你的人，别吃我们的力量，永远的舞蹈把恐惧踩脚下，无论是什么时候，我随时随地能够完全自由，完全放手，我一定保护你。